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社交网站专页秋雨之福大找部发文引述律师消息话，案件突然宣判，当局违背对家属的承诺。当局曾经指，只要接受官派律师，走个过场就放人。帖文提到，从审讯中得悉，所谓非法经营，仅是教会自用的20000余册书籍，大部分只是传福音用的小册子。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后被加控非法经营罪的教会牧师王仪在证词中主动承担大部分责任，相信刑期不会低过十年。帖文指，当局亦都就教会相关案件发出报道禁令，指案件进行一审审判，要求网站、新媒体严格遵守宣传纪律，未经统一安排，一律不自行采访、报道和评论。秘鲁反对派领袖前总统藤森的女藤森惠子获准离开监狱。44岁的藤森惠子被裁定非法收受一个巴西建筑商120万美元政治捐款的涉贪案罪成。国家宪法法庭日前以4-3推翻临时关押藤森惠子的裁定，令到藤森惠子在入狱之后13个月后获释。当地星期五，由丈夫和大批支持者在监狱外迎接。藤森惠子表示，入狱是一生最痛苦的事，但是认为宪法法庭的裁决修正错误。秘鲁将于明年1月底举行国会选举，藤森惠子获释可能会影响他领导的人民力量党的选情，他本人亦都有望参加后年的总统选举。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天气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在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的坏车拖走了。咁不过一带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渔港湾。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畅顺，咁不过咧，坚拿道天桥过海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北角码头。喺九龙区方面咧，三号干线去油麻地，龙尾奥运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浸会桥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分别排到过去观塘警署同埋将军路道近翠屏南村。咁另外咧，现时油尖旺区一带咧，包括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同埋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驾驶人士咧，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落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埋有需要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欢迎你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星期六我是你的后援会，播一部时间先啦，唔该。 下昼两点零九分啊， 好，麻烦波盛报埋天气啊。 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好啦， 哇，呢啲咪专业咯， 咪咯。如果我哋两个一齐请假，嗰个礼拜都唔知点算啊。你几可见到录音节目可以报天气同报时间啦？ 咪咯 ，weather forecast， 通 早几日真系 几劲啊，系咪先？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啦，而家我啊应该咧就喺呢个台湾啦，即系基于呢个师兄祠堂嘅环节咧，就同阿斌师兄同凌师兄咧就去咗呢个台北。 哇，开心咯，哦、开心哟， 系啊，要加个哟，你好哟、 哦，台湾哟，我来咯。 你对于台湾的女仔， 就向来都是 有冇 fantasy 嘅？ 就一定有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几年前啊去台湾 拍节目，886mm 啊， 886mm 啊，一路都冇得再去玩啊，好怀念啊！ 你觉得同香港的女仔有咩分别呢？ 即系老实讲， 先从外貌先。 外貌上咧，有阵时我分唔到嘅，我会承认 系。 系啦，即系个样子你就咁睇落，佢唔出声咩就咁，如果你摆埋一齐咧，可能未必分得到嘅。 嗱，呢度系纯粹系颈以上啦， 颈以上。 好啦， 去到颈以下咧，咁的而且确系可能大家营养上面食嘅嘢啊， 佢哋食鸡扒啊、珍珠奶茶嗰啲多啊， 木瓜奶嗰啲真系有噶嘛，食嗰啲台湾女仔。咁所以咧，嗰个身形上面咧系唔同嘅，系啦，咁系会吸引少少嘅台湾嘅女仔。 在于你啊，重新。我 你咧？ 对于我而家嗰个好满意， 你话点话点好啦。 虽然我知道佢今日翻紧工，系应该冇听紧嘅， 有翻听噶嘛，大哥。 佢冇咁神心嘅。 咁但系呢个 外貌上，你觉得边个吸引到你多啲咧？即系你话身材啦，即系坦白啲讲，就真系各人各喜好啦。有啲人中意啲丰满圆润啲嘅，有人中意啲苗条啲嘅， 咁 系啦。咁但系你 feel 到可能真系唔同国籍啊，或者呢个好敏感啲，唔同地区啦，我用唔同地区，大家都真系嗰个食嘅嘢唔同，咁所以嗰个身材唔同啊。但个外貌你冇话喜欢边多啲咧？ 我会中意台湾嘅， 系 因为台湾嘅女仔虽然头先话望落去咧。差唔多啦，咁你認真望咁你要睇個分別咧，就係佢哋個樣係叫素少少啊，我會用素呢個字嚟形容嘅，清純一啲嘅。 哦， 係啦，同埋呢一樣嘢， 龍哥 點啊？ 你陰陰嘴笑、啊， 你老婆應該都唔會翻聲嘅。 你老哥啫喎，你但你笑得好開心、啊。 你老哥，你老哥， 因為我老婆好清純啊。 哦，我以為原來我老婆係台灣人添。 mix 嘅原來 佢係有少少台灣嘅元素啊， 明㗎啦， 識得講呢個閩南話。 哦，我都中意食 㗎， 我都中意食老肉飯㗎。 唔係咯，我中意食嗰啲牛肉麵啦。 啊，不過你哋唔止食呢啲， 食啊夠㗎啦， 夠㗎啦。 拜拜龍哥， 拜拜。 再見埋龍哥嘅同事。 係啊， 我哋究竟幾時錄音咧？ 啊，你估下啦。 就喺龍哥做輕談嘅時候啦。夜晚五點幾，唔係即係凌晨五點幾講呢啲環節。 咁暗示佢行出咗直播室，唔係六點幾朝早佢做完節目經過，你搞錯咗啦。咁但係咧，即係個樣頭先我用素嚟形容啦，即係叫清純少少啦。咁但係咧有一個情況咧，我都係分唔到嘅有陣時，就是、我哋要揾嘉賓啦。即係我哋會用呢個 social media 揾嘉賓咧。 哦， 係。其中一個方法咧就撳嗰個放大鏡，佢 explore。咁因為咧。 即係你睇開啲咩，佢就即係 suggest 啲咩俾你啦。咁我撳個放大鏡咧，的而且確係會有好多個女仔彈出嚟嘅。 嗱，我擁翻前些少先， 係 真係清純啲定係 個樣係清純啲㗎？我覺得素啊，即係淡啲啊。 我又覺得佢哋 Ida 好淡， 係 即係一係就去到好淡， 係 一係就去到香港女仔好少嘅嗰種濃咯。你明唔明我意思？ 因為我少， 即係佢有啲去到直情去到好似。日本嘅女孩子嗰种浓啊，即系嗰种厚粉去到嗰种嘅。 哦， 但香港嗰啲女仔就去到一半， 就中间嘅， 系啦，即系我又不能用适中嚟形容嘅。但系如果俾我拣咧，我都系嗰句 ，MK 妹， 哦、台湾 MK， 台湾嘅 MK 妹咧， 唔知系点咧？ 啊，题外话吓，题外话，其实。台灣嘅女孩子係唔中意人哋叫佢做台妹嘅， 係係係啊係啊， 個概念係點樣咧？即係你話港女咁樣咯， 係噶， 係有啲貶 義 噶 嘛，佢哋心目中會覺得佢知嘅佢哋， 係啦， 所以唔好亂咁叫， 係 你叫佢美美咧， 美美 美美咁樣樣，係啦，咁但係跟住去翻揾嘉賓嗰個放大鏡嗰個 social media 嗰度就係啦，咁有陣時叫張相咧，哇咁靚嘅約佢上嚟做訪問先咧，十次有八次。嗰、那個原來都係台灣女， 或者馬來西亞， 係啦， 馬來西亞都多嘅， 越南都開始多， 係 啦。咁所以咧， 我呢排 follow 咗個泰國添啊， 係咩？ 係啊，幾靚嘅踩單車。 哦，約佢咯，講英文啫嘛，我哋又未試過。 薩瓦迪卡，我哋都有啲話自己係台妹嘅女歌手啊，佢都上過嚟噶，佢都話自己睇尾噶。 都是台湾打滚过啊， 系啊，我哋都有啲话系自己系台妹嘅同事噶，口切言擎子。 去边界就刮风，要看穿黑暗就刮雾，要扑进都市或废墟，可否刮去挣扎？要索去相同就结痂，到处有狠心的掌。熟悉的恐吓，世界没有很太平，叫我习惯惊醒，刹那就丧失理由年轻，四周狠狠刮下我的笑容，面目在变化，狠狠抹下我的脸红，就剩低坚忍吗？明明很清。 听有王然的这首派台歌，歌名就是叫做刮骨。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二三零， 知 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星期我又要你帮我啦。 又点啊，少年波胜。 唉，咁嘅，近排呢好忙啊，冇时间啊。你知㗎啦，圣诞就嚟到。又要想跟口切嚴瓊子點慶祝，又要想送什麼聖誕禮物給他，最慘啊，他要我寫一封2500字的情信給他啊。 2500字？ 哎呀， 都不是很難啫， 他還要我有 citation 同埋 reference 啊， 要 academic feel 啊， 系啊， 从心理学嘅角度嚟睇，点解你会中意口切盐琼脂？ 唉， 从营养学嘅角度嚟睇，高胆固醇对身体嘅唔好。从历史学嚟睇，点解唐朝嘅珠圆玉润嚟到而家唔适合啦？ 你谂下，好难写。佢仲有个 plagiarism 啊，系俾佢 check 到我抄嘅。我又要再重新写过啊！ 哇，咁你真系好唔得闲。 哎呀，就好似《逃学威龙二》里面嘅细龟咁啊！ 即系点啊？ 你唔好话打牌啦，而家连打机都冇时间啊！你要帮我啊，八宝一， 哒哒哒哒哒哒，自动打底线机。 哇，八宝一这个法宝好似好劲喎，但係佢呢个打底线机呢，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个底线喺边度喎，你睇下搵极都搵唔到佢喺边喎。 係啊，我哋呢个节目条底线好低㗎，人哋啊係道德塔利班，我哋係道德阿特兰蒂斯啊，沉咗落海噶啦， 仲要听讲系唔存在噶，好似 存在噶啦，唔系啊，少年波城呢、這个底线其实系俾你填任何字咁解啊， 哦，即系自动打 X 机咁解啦， 都可以咁解，但系唔好咁尴尬啦，都系叫翻自动打底线机， 你又话冇底线机。 呢个法宝有底线， 好啦， 我哋冇底线。 好啦好啦，咁我即系要输入嗰个嘢落去个底线嗰度。 系啊，你输入个字落去啊。 哦，我输入啊，我想佢帮我打机，咁我咪打个机字落去啊。 冇错啊，只要你填个机字上去，咁呢个法宝就会变，咁呢个法宝就会变成自动打机机啦。 哦哦，好复杂啊，完全唔明白、啊、即系点啫？ 好简单，你用翻数学嘅逻辑概念喺个括弧入边系解决咗嘅嘢先，然后再喺括弧出边再理解就得啦。即系佢系一部机，自动帮你打机，所以佢就系自动打机机啦。 我以为个括弧系括住个机机两个字添， 括住个机字啫。 哦， 系啦，所以就系自动打机机啦。 哦。好啦，咁我输入咗啦。 嗱，呢个时候你将你部电话摆上去啊。 哦，摆咗啦。跟住呢， 然后你开你平时会打嘅 game 啊。 哦，我平时玩开呢隻噶。 哇，系火滚忍者 Maruto 啊！我最喜欢就是火滚忍者的了，玩到我好火滚的。 所以 Maruto 是骂人的那个骂 骂 骂骂声。 是啊，我最喜欢入面的角色就是漩涡骂人啊。 不是，我喜欢那个宇智波右座。 宇智波右座。Naruto!沙士基 马鲁托啊，马鲁托，咁系咪会自动帮我打噶呢、這个？ 冇错啊，呢、這个自动打机机就会帮你打噶啦。你睇下，你啲角色系咪打得好快呢？ 系、啊，我嗰个 ranking， 哇，由之前几万名啊，而家去到全球第67位，好犀利，真系有啲料到、啊。诶、欸，咪先八宝一。为什么我的石不见晒嘅？我储得好辛苦的，储了7000几粒石，打得好辛苦，佢用晒嘅。 少年波城这个自动打底线机是混合了 AI Armor， 即是捉围棋那个啊，然后他就会跟你计算最适当的打机攻略，那就可以跟你升得最快啦。所以究竟佢点计算呢？我都答你唔到。总之而家打到就算啦。 唉，算啦，唉，我再重新储过啲石啦。咁呢个自动打底线机仲有咩用噶？ 嗱，除咗可以打机机之外，佢仲可以同你打蛋噶。 哦，咁即系我喺个底线度 set 个蛋字系咪啊？ 唔系啊，咁样只系变成自动打蛋机。呢、這个法宝应该系要变成自动打蛋机机噶。 乜嘢啊，法宝啊？呢、這个自动打蛋机机同自动打蛋机有咩分别？即系好乱啊！ 嗱，呢、這个自动打底线机咧，其实系控制唔同嘅机器嘅。所以佢可以控制你屋企嘅打蛋机，就变成自动打蛋机机啦。如果你喺出面买啲贵嘅，可以自动打蛋，嗰啲叫自动打蛋机。但我呢个系再加个自动打底线机落个打蛋机，所以就系自动打蛋机机啦。 我完全 唔明，唔紧要，即刻写蛋机两只字去试下先啦。 好啦，你话点就点啦。蛋机啊，写咗啦！我痛啊，万宝一，好痛啊！我 少年波城，咩事啊？ 你呢个自动打蛋机机，将我早两日买嗰24盒蛋一次过打晒， 24盒蛋。嗰度咪有成240隻咯， 我而家个心好痛啊！佢一次过打晒佢， 30几蚊一盒蛋，24盒， 640，600几蚊， 哇，600几蚊、啊， 我冇谂住一次过用晒噶嘛，你而家法宝帮我打走晒啦， 算罢啦，少年波城，打出嚟 系咪舒服啲啊？你想讲， 算罢啦，少年波城。啲蛋打完出嚟都要食噶啦，我同你就话食唔晒啫。但系呢度盐琼都系当 appetizer， 唔系口切盐琼子都系当 appetizer 咁食啫嘛。佢一餐都唔止食200隻蛋啦、 啊。你又啱，但系你提起口切盐琼子，我醒起啊，仲未写嗰封2500字嘅情信俾佢啊。咁我咪要喺个底线嗰度写字机落去啊？ 系啊，少年波城用咗2次之后，你终于开始明白自动打字机同自动打字机机嘅分别啦！你好叻啊！你快啲写啦！ 哦，字机写咗啦！啊啊， 做咩啊，少年波城？ 自己啊嘛，打自己，咁我咪打自己咯。 Cloud， 麻烦你写翻中文字嘅字，机器个机啊，唔该。 哦，嗰、那个自己 太唔好笑啦，呢、這个 get。 我以为系 me 自己。 啊、 哦， IQ 题究竟有啲咩机系会虐待自己咧？自动打自己。 我以为你搞几 多年前嘅 get 啊？ 都有自动柜员机。好，写返个啱嘅，一个字个字，机器个机，字机，好啦，改返啱啦。 哇，呢、這个自动打字机机真係好快喎、啊、每秒50个字，仲可以从呢一个心理学、营养学同埋社会历史学写到出嚟喎、啊。等我读一次俾大家听啦。 係咪用嗰啲嗰啲衰声啊！ 心情声，黄子龙心情声。 亲、哦、爱的口切盐琼子，由我第一眼见你开始，我就已经觉得你系好完美。 I Q 题，究竟系完全嘅完啊，圆形嘅圆啊，定系圆笔嘅圆呢？ 我嘅思绪冇办法离开到你，我无论去翻工、搭车、翻学、去厕所定瞓觉，我脑里边都俾你嘅身形填满咗，完全冇空间摆第二啲嘢落去。你喺我脑里边挥之不去， 我曾经喺度谂，点解你要食咁多嘢？但系而家我明白啦，因为你想填满你嘅身体，再填满我嘅思绪，你做到啦。 完啦嘛， 哇，好辛苦， 快啲拎去， 去翻，系咪做做个客款嘅？讲埋，希望你睇完呢封信会感动啦，亲爱的少年波性 B B 上 ，With love。 少年波性 B B 猪，睇完你封信啊，人哋真由个心入边填出嚟噶，我都知道你一定好爱我，唔可以冇咗我噶，我都系啊 ，Me too， 嗯啊， 得未啊？真系唔得啦，尽力啦，阿哥仔。 哇，咁杂啊！大制作啊！平时嗰啲咧六分零七分钟就已经觉得好长啦， 今次呢个劲啊， 十二分半 系咪唔觉咧？ 堪比啊 ，Marvel Endgame 咁样啦。下次我哋会横跨新闻，等大家可以去个厕所， 然后翻嚟再睇。 我哋下次研究可以有啲 toilet break 俾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批银发族同中学生发起在中环遮打花园以老友携手和你同行为主题的跨代集会，反对警方过度使用催泪弹，关注催泪气体产生的二恶英对人体的影响，有过百个市民参与。其中一个长者在台上发言的时候说，希望透过集会告诉社会和特首不会和年轻人割席。一个中学生促请警方停止施放催泪弹，认为当中的化学品对老幼的健康造成影响，亦都对环境有不能够修复的影响。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对理大事件能够和平处理感到欣慰，亦都见到警方的手法克制，以和平、劝喻和包容的手法处理。他指在校园找到接近4000枚汽油弹是令人忧虑，希望这几日较平静的社会能够延续。理大事件能够标志着一个平静的开始，令香港回归理性。张建宗说，截至昨晚警方一共拘捕5890人，当中2345人是学生，占整体数字大约四成，而学生之中有910人是18岁以下，他对数字感到震惊。他呼吁同学不要再以身试法，家校和社会都有责任培育下一代，青年亦都不应该自毁前程，政府会尽力协助已经出事的青年，确保他们的权益不会受损，但如果犯法就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张建宗说，教育局局长已经去信30间官立中学和中座办学团体，希望群策群力培育下一代，好好引导学生。理工大学被警方围困近两星期，一度有过千人留守，包括300个中学生。多个中学校长曾经进入理大劝说学生离开，其中天主教慈幼会五少梅中学校长李建文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部分人不肯走，因为不信任警方，事件令到留守的中学生身心受创，希望政府用和平和关爱的方式对待年轻人。另一个亦都曾经到理大的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在本台香港家书说，今次事件令到年轻人和成年人都陷入互相煽动、仇恨和伤害的循环之中，但仇恨只是会令到社会走向衰败，他恳请社会人士不要再说要放弃年轻人。邓振强又说，无论今日的香港有几撕裂和仇恨，他依然相信只要本住爱和良知，可以为香港寻找出路。英国警方公布伦敦桥持刀恐袭案疑凶身份，是28岁的男子奥斯曼汉。他在2012年曾经因为同伊斯兰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判入狱，并在去年年底在同意佩戴电子追踪仪器的条件之下获释。 警方在奥斯曼汗报称位于斯塔福德郡的住址搜证，未发现袭击与其他人有关。袭击发生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奥斯曼汗被指在身上捆绑假炸药，并且用刀刺向途人，造成两死三伤之后，被警员当场开枪击毙。当局仍然在调查动机。首相约翰逊举行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安保措施。他表示，让严重暴力的罪犯提早出狱是错误，认为实施适当的刑罚是非常重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天气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就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而家只系近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喺九龙区方面咧，三号干线去油麻地，龙尾排到奥运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希福道。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城汇旋处。弥敦道来回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亦都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嘅车龙咧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咁另外咧，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跟住提翻你一啲公共运输服务嘅安排啦。喺港铁东铁线方面咧，大学站仍然都系关闭，列车唔停大学站。咁另外，现时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维持每5分半钟一班，红磡至到来回每5分半钟至到11分钟一班，红磡至到落马洲站咧就需要每16分钟一班。轻铁方面咧，761P 线改经湿地公园、天荣同埋天水围轻铁站去元朗，751号线吴京翠湖同埋友爱站改经湿地公园、天日、众富同埋天耀站翻屯门。咁另外咧喺屯门区由市中心改经安定同埋兆麟，改以三圣为终点站。614P 线去兆康站方向咧由614线替代，615P 线去屯门码头站咧系由615线替代，614线改经屯门、和田同埋屯门医院站去翻元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如果你有机会做电台节目，你会想？ 我会想试下做广播剧，带大家认识唔同嘅宗教。 I would like to produce a radio show promoting diversity or any program that will help the ethnic minorities。 我可能会想做关于精神健康嘅节目。 想得出，讲得到，开麦制作你嘅电台节目。 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属于你嘅开麦机会。网上申请 cibs.rthk.hk。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咁你想了解仔女嘅即系心声咧？你同佢哋倾偈有咩特别技巧噶？ 我会喺床上边临瞓前，因为呢个时候咧系揽住佢哋咧，佢哋咧系好 sweet 啊，好 relax 咧。我觉得喺佢哋最 relax 时候，同埋咧最近你啊，身体接触最多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咩都讲晒俾我听噶啦。 亲亲靓猪妈， 大家好，我系姚嘉妮啊！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喂，阿摄，二台院线请嚟嘅呢一位嘉宾，你会用咩歌介绍佢呢 ？Let it go, let it go。 其实我哋作为电台系有 CD 机，你可以播呢只歌噶嘛？点解你要唱呢？ 好啦，咁我都系 go out， 请呢个嘉宾 come in 啦。Let it go。大家好，我系电影动画配音员 Kitty 黄子蓝，想听我分享更多配音故事，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咦，阿乐，做乜面色咁差啊？ 因为我食咗冇你整嗰个饭团咯。 日本推出咗一啲新嘅创意寿司， 系啊， 其中一样咧系饮得嘅饭团，其实我都有整一个嘅饭团俾你。材料咧就系日本嗰啲嘅类似麻酱嗰啲沙律酱，咁跟住之后有紫菜啦，再加埋咧一个嘅寿司饭，我觉得应该好食嘅。 记得听实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的神师陪阿乐莫莉嘅寻常试认真做啦，好开心噶。 杰彤，你做乜唔睬我啊？ 思芬，我最憎你呢种人噶。 即系点啊？ 伪单咯，扮单身，可耻。 我冇啊。 咩冇啊？今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家听住思芬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我就俾足2个钟头你讲，因为今次我哋嘅题目就系讲伪单可耻啊。 咁我未试过点讲2个钟咧？ 咁我又使唔使试下先讲啊？ 你一路都系噶。 吓、啊？ On a Saturday night。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唔声唔声会吓你一惊嘅人嚟，好似好 nice 咁，但系其实佢讲嘢就都几搞笑嘅。Hello， 我系 Winnie，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叫做 Winnie 嘅，你好。 系。 虽然而家嘅工作就系做紧呢一个 headhunter 嘅工作啦，咁但系原来你以前读嘅咧系读呢个犯罪学啊， 英文系 criminology 系嘛？ 系。 我成日唔知系 criminology 定系 criminology， 系啦。点解会拣呢科嚟读嘅咧？一开始系。 因为平时睇得太多查案嗰啲咧 ，TVB、啊哦、 CSI 犯罪现场，神探加你 唔系佢唔系睇呢啲嘢，应该、哦、应该系真系 TVB 自己出嗰啲嚟嘅 法证先锋系啦嗰啲啊，即系细个睇啲，你觉得 心神探 系啊？ 林保怡， 睇下你个样啊，你个微表情 系啊， 系啦，嗰时系睇咗呢啲，跟住之后就觉得点咧？睇完之后 觉得几有趣，即系查案嗰啲，即系可以用下个脑咯。 点啊？你觉得自己成个冇乜点用脑，所以要搵个地方用下个脑。但系到你真系读入去嘅时候，嗰、那个嘅对比系点咧？同你睇电视嗰啲人做嘅 唔同咯、啊，深啲咯， 系。 即系每样嘢都好仔细，例如点样查案啊、拉人啊，甚至去到点样形成一个窝啊，嗰啲都会有咯 ，protest 啊嗰啲都有。 但系有冇样睇嘅？喺你嘅即系读书时代，即系佢可能仲有啲 case 然后有 翻、欸、有样睇嘅。咧就有人研究过系用即系睇人样咧，系睇到嗰人 有冇犯罪倾向。 好啦。好啦， 波性嘅样子，呢个好玩啦。 佢似系犯咩罪咧？ 系啦，应该冇咩犯罪倾向。话咧个拳骨会大啲， 拳骨大 哦呢个位 系啊， 大啲就代表有呢个倾向定冇呢个倾向？ 有呢个倾向嘅，即系人研究过，但系之后就俾人推翻嘅。 系 啦，咁靓女靓仔都可能会犯罪， 有人犯罪啊？咁靓系咪先？咁你應該冇乜機會啊！其實我哋兩個 我冇拳骨嘅，得啲肉嘅。 咁你覺得一個樣咧，似唔似有即係成個縱觀嚟講嘅感覺，似唔似會有啲犯罪傾向 啊？唔似，好善 良。好善良，咁你都講 佢有犯罪傾向啦， 唔係咯？你咁你都講得出？ 第一印象。 嚟我哋第一个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咁我哋睇个 case 睇得多啦。究竟睇我哋呢两个男人嚟讲，睇得准唔准呢？ 好啦，第一今日嘅问题咧，就源自于阿 Winnie 嘅 Instagram 嗰个名称。咁就係、是、有一个字就係 BALLADE。 系。 系啦，咁系嚟自于。 其实我细个学小提琴就。有學嗰啲樂理咁樣，咁、就見到呢個字，我都唔係，我唔識讀，但佢就類似係敘事曲咁嘅意思咁樣，咁覺得幾有意思，咁就做 Instagram 名啦 ，W 就係我個 Winnie 係啦， 咁、啊、所以就俾你估下，我同波成邊個有玩過小提琴？ 吓， 系啊，俾你估啊， 俾你估 啊！你有玩过小提琴，又识好多玩小提琴嘅人啦、啊， 有冇样睇？ 有冇睇下手指？ 好啊，我哋伸出我哋左手，手指睇到啲咩咧？其实 指甲都好短，睇下有冇枕啊？ 有冇枕啊？ 玩过啫， 系咯， 玩过， 系啊，可能系讲紧小学嘅时候玩嘅、啊， 幼稚园 买嘅。我反而系阿一， 我有玩过 小提 琴，个原因系点嚟咧？ 即系可能估我唔到嘅嘢。 哦， 即系你个样唔似噶啦， 唔似噶啦，你两个都唔似噶啦。 但你就觉得越唔似嗰啲， 系啦， 越有机会系好似啲犯罪嘅人啊，越唔似叶诗文嗰啲，可能系咁样。好啦，你就估阿一系有玩过小提琴嘅， 系 真正嘅答案。 你估啱嘅， 好嘢！ 但 我都唔知道， 但我真系纯粹玩过一下咋，因为 小学 唔系系咪小学咧？好似系都可能系即幼稚园升小或者小一二啦。我阿爷屋企有两个小提琴，唔、知边度抄出嚟，咦有两个小提琴，咁结果就教我哋最基本嗰啲，我都唔记得咗啦。总之纯粹就教识我拉，然后要揿边度，然后会有啲咩声出嚟。咁但係可能佢自己都唔係好識，咁所以純粹教我再皮毛啲嘅嘢。 係， 咁但我就好快放棄咗咯，亦都冇諗過，唔係話我放棄咗佢啊，而係小提琴放棄咗我。 大家咁話啦， 大家咁話啦， 你估小提琴好想要你咩？ 係啊，自從太子女講完之後，我覺得放棄呢隻字用得精準啲。 係啊， 係啦，唔係我放棄小提琴，係小提琴放棄咗我， 放棄咗你幾代 啊？係啦，所以我叫 阿爺冇人繼口香燭， 係啊，冇人幫你繼承， 佢應該都唔係。好识嘅咋，佢应该都唔系好识，但系喺我印象当中就 系 有个夹，即 系 有个小提琴夹啦，咁就有个小提琴，然后就有两个，我同我细佬就玩咗一段时间，我谂玩咗两三日之后，僆仔觉得闷就冇再玩嗰种。 有冇叫你阿爷拉啊？ 冇啊， 都冇，可能 识咯。 但系有睇过嗱，我师爷，因为我有睇过幅相系我阿嫲话佢嗰阵时追佢嘅时候就系攞呢张相，然后拉住小提琴嗰支相，然后去相睇嗰啲咧，佢哋嗰个年代啊嘛。咁我唔知系咪纯粹 要扮自己有玩 嘅，阿嫲就俾人呃咗。 我唔知系咪纯粹一个摆设嚟嘅， 咁你迟啲都可以扮。 而家唔得啦， 而家呢啲唔系就睇相啊，你买俾人呃咗好多年啦，可能都从来未见过佢拉小提琴。 录音再播出嚟。 而家冇用啦呢啲。 但 Vinny 你拉小提琴拉咗几耐咧？ 八岁开始。 系阿妈叫你搵啲嘢学下嗰啲嚟嘅。 都系嘅，一开始屋企人话，搵样乐器学下，即系佢哋嫌钢琴太大， 屋企冇位摆，都系噶， 即系 我真系觉得 嫌太大。 不如问阿妈，点解唔俾我学木琴笛啊？ 或者口琴啊？ 木琴笛。 佢话小提琴，我爸话几时拎起都得，拎走又得。 佢好有道理， 都啱嘅。琴啊，真系拎唔起嘅。 系佢好型啊，拎起咗。 你自己有冇觉得拉小提琴系自己特别靓啊？ 都 OK 嘅，因为唔出声咯。 但系学到有冇分级定系？ 你学到八级咯。 啊， 嗯， 咁就而家 就摆出去瞓觉啦。 好似你阿爷咁样，将个小提琴摆喺屋企嗰度装饰咯。 装饰咯，系啊，再冚埋。 有冇曾经试过为男仔而拉小提琴？ 有啊， 哦，系点噶个过程？ 系话拉完之后话好唔好听？话我都唔识听， 真系唔识听，即钢琴我都叫听到啲音，小提琴咧，我觉得再高深啲，即嗱，坦白地讲，咁样讲好似好失礼。你拉小提琴，你就系播条 VO 俾我听，即小提琴嘅声音， 系啊， 同二胡。我真系未必分到， 差啲噶。 我真系未必分得好清楚 都系拉嗰啲拉鸡声， 系啦， 系。咁但系你话你试过为男朋友拉小提琴，嗰次系因为咩原因咁做呢？ 好耐之前咯， 嗯， 好似佢就嚟生日咁嘅嘢， 系， 系啦。咁就拉下啦，咁样好似系佢未听过，唔俾佢听下。 你唔知未听过，我想知，好似你新发现咁样样。呢样嘢你未听过啊 ？This is violin， 系啊 ，you know what is it？ 系啊， 但系佢咁样应你话听完唔识听，咁你个反应系 咪唔开心？ 即你系呆咗嘅。 吓，咁唔拉啦。 自此冇再出现过， 冇再为佢做呢啲嘢啦。 真喎，即系之后就冇拉啦。 哦、oh, ，OK， 就自己用自己。 我想知道小提琴咧会唔会拉得多会瞓米颈咁样？ 条颈痛 系 会噶， 即系佢系咁样噶嘛？左边定右边噶？ 左边， 左边，因为右边要拉。 因为我左边耳好似聋聋地啊。 哦，关事噶？ 因为好大声噶，其实佢近耳仔咧，因为近心脏去上耳仔。 你咁样啊嘛，摆系咯，左边挨落去啊嘛， 系啊， 点解戴耳塞嘅拉嘅时候，等耳仔冇咁痛？ 咁你听唔到音， 佢又啱， 都系， 咁你走音啦。 跟住你翻去同你阿爸讲，你嗰阵时就为咗悭嗰少少，结果冇咗个耳仔 咯。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第二个部分咧系一个叫女神大揭秘嘅环节嘅 ，Winnie 咧就睇下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呢、這个秘密就少啲人知道关于你嘅嘢啦。 就系、是、我春夏秋冬都要揽住张被瞓觉。 O K， 揽住张被， 因为要冚住冚实系要过颈嘅，冬天就要过埋个头。 吓、啊，你即系 咪先？揽住定冚住先？ 冚住，一定要冚实。 冚实， 因为我系揽住张被瞓嘅， 系 有时 即系有时当佢枕，好似嗰啲 系啦，翘住咁样。 我连即系譬如开风扇都会冚实， 嗯， 好夸张。 但系你话会冚过头嗰下就有啲唔老礼喎。你知道你读犯罪现场嗰啲咧，系啦，即系你冬天嘅时候就要冚过头。 系啊，因为觉得好有安全感。 但即系如果夏天容许你都会想咁做嘅， 系啦，嗯， 只不过想太热， 系 咁一热嗰头就转毛巾被， 哦，但都要冚住啲嘢， 就有冷气就最好啦， 哦，即系冇嘢冚住嘅话，你就即系有时真系可能你 somewhere 要住宿瞓觉咁喺个 friend 屋企 sofa， 未必有张咁嘅被瞓，咁你咪 冚住。我之前去露营，唔系露营啊，宿营啊，小学咧好热喎，坏咗啦，入到去之后咧就冇冷气，之后咧我佢嗰张被唔知点解好厚咧，好似冷气被，之后死都冚住。 你唔会OK？ 佢呢个情况啦。我都会一定会冚住啲嘢嘅，因为我之前话过就 系， 我觉得由细到大都 有 个习惯冚住个，系、 啊、 你要冚住个肚啦、 啊， 起码先。 系啊系啊，起码冚住个肚。 但系我会宁愿攞件 T 恤。 最陌生嘅环境，跟住会无啦啦停电、停灯，之后吓死我，之后我就真系冚咗实，之后出晒汗都第二朝。 你冇谂过用其他嘢去代替，例如 张咁热嘅， 冇啊，好惊啊， 件 T 恤啊，风褛， 好惊。 失要，佢一定要被喎。咁所以你要长期 keep 我连咧，譬如喺公司都要冚住嚟恰一恰。 即系点咧？ 你公司边有张被咧？ 嗱， 有件毡或者系外套就冚住。 哦，你向后恰嘅， 系啦。 因为我谂紧向前恰，点样 你点冚住个肚咧？咁包住个身，个衣夹夹住咁样要去到。 向前好辛苦。 哦，要咁样氹。 系啊。 就觉得哇，好舒服啊，又。 对于被你有冇执着嘅咧？ 啲质地啊，嗰啲咧， 柔软啲 ，soft 啲。 咁啊，酒店房嗰啲被咁啊， 我照冚啊。 嗰啲系啱数嘅，嗰啲 fit 嘅。 系啊，照冚。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咧，心理测验俾 Winnie 嘅。咁啊，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就系同早餐有关系嘅。系啦，呢个情景你幻想一下咯。就系、是、即系早餐食嗰啲叫套餐一个 set 咁样啦，你会最先食啊以下四样嘢嘅边一样呢、A 就系面包 ，B 咧就系嘢饮 ，C 咧就系沙律 ，D 咧就系嗰啲烟肉炒蛋嗰啲咁样嘅嘢。你嗰四样嘢即系早餐嘅时候，你会最先食落肚嘅边一样嘢呢？ 最先， 嗯， 炒蛋 ，OK。炒蛋呢个是你恒常的习惯嚟嘅， 系啊，我唔知点解我食啲湿碎嘢先。 炒蛋个炒碎， 炒蛋点解系湿碎嘢咧？ 你食开嗰啲蛋都好碎下喎。 我谂紧你系咪攞紧 M 记早餐嚟做个 嗱，我大乜活啦，咁然之后我会食咗个蛋，唔系食少少炒蛋先，之后就会将个炒蛋摆落个包度食。 哦， 但想佢当佢当湿碎嘢， 系啊，湿碎。 但你都会咬咗两啖斋蛋先， 系啊，唔知点解好似都系咁，系。 咁如果食嗰个麦记嘅套餐，咁你就会将嗰个蛋就摆喺嗰个包嗰度，都 咁又唔会喎，那个包唔啱喎，蛋。 我想知， 其实唔啱嘅，真系好多人会中意塞落去咧， 真系唔啱啊！柠檬茶果酱啊，个法包。 Yeah，exactly， 我 buy 佢， 我都系咁谂。然后再加嗰块猪柳强，之后就好好味。 猪柳强你放落去都系浸翻喺食嘅， 唔系啊， 佢放喺个包嗰度啦。 嗱，嗰个块包咧，即系茶果酱，之后再摆翻猪柳强，之后就冚埋块包。 吓，咁个猪柳强咪会舐到 好味噶，好味噶，你试下甜甜地，甜甜地。 唔系啊嘛， 呢个唔系我 secret， 唔系我真系见过人咁食。 呢个唔系我 secret 啊， 但我见过都系再加埋只蛋落去嘅。 我唔加， 即系佢加晒所有嘢落去咯。 我通常见到加晒咯，好少可系， 但系加晒都加果酱，我见嗰个真系 太多啦，加埋啲蛋跌晒落嚟，唔系咁。 果酱猪柳强，谂起都觉得怪。 你试下真系甜甜地好味啊！冇咁咸啊！ 我覺得佢呢個秘密好勁喎， 呢個秘密勁喎，呢個秘密勁啲，我真係咁食嘅，又係啦。 好啦，你揀咩啊？ 我會揀飲咗嘢先咯。 我都係， 因為啱啱瞓係 啊，瞓醒你要飲一啖嘢潤一潤。 我瞓醒會飲一杯水。 係啦，即係如果我又飲杯水，就可能未必會做嗰個動作。但如果我幻想自己假設又係即係 let's say 麥記嘅早餐啦， 係 咁我點都係濕一濕個口，飲咗杯橙汁先。 係啊， 好似有啲道理。 係，但係。但如果 隔咗咁多年之後先發現， 但如果撇除呢啲啊，即係唔係嗰下純粹濕一濕口，而係你要成杯飲曬嘢食嘅話，我會揀沙律先嘅。 哦， 係啦，個原因係我最唔中意食沙律。 咁咪唔好食咯。 唔得，唔可以浪費食物啊嘛。 但你 最 憎好多兒童。 最後先食，最後 唔係啊！我個概念就係唔中意嘅嘢食食咗先咯。 哦， 係啦，跟住就食包。然後最尾食蛋， 因為蛋你最中意。 係啦，咁所以如果攞嗰、那個珍寶嗰個咧，係咁我就係食咗包先。係啦，咁又食蛋，最尾先食嗰個 pancake。 咁個蛋咪凍曬。 係啦，我就係想問， 我就係咁諗。 你最中意嘅，但係擺到最尾凍咗。 係啦，我最中意會擺 啊薯餅，所以咪擺最尾咯。 哎呀，好慘啊！ 咩 咁衰啊？ 咩好味嘅嘢梗係擺最尾？ 出曬油㗎，譬如腸仔包，腸仔包你食嗰個皮個包皮先。 腸仔包嘅皮， 腸仔咪食咗個出邊嗰陣。 誒，我都係，誒，大家一致喎。 係咯，最尾先食嗰條腸咯。 我都係。 咁啊，即係將啲好味嘅嘢擺最尾咯。 嗯，呢個我都係。係呢個都係腸仔包就。 咁但係如果啱啱嗰個就嘢飲啦，都係。 夜飲或者沙律咯，我擺沙律先咯，你夜飲咯， 係我係夜飲啦咁樣，係啦，咁呢幾樣嘢咧，其實就係想睇下你同同事相處嘅方式即係點樣樣，係咁究竟個答案係點樣樣咧？我哋啊休息一陣，翻嚟咧就會揭曉噶啦。 早知開口使你生氣，但是我蠢，我沒理，不可啞忍逢場遊戲。天都不做美，猜不透，摸不通，心不再受控，背对背如失踪。逃命世界没落，无人出手救我，回头是你点起了火。知你罔顾后果，一早习惯绝望，伤不到我，伤疤多了算什么？离开了，仍然是不想放弃，再别要让我心死。沉寂那刻，死里复燃，燃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其实我心早已望通。 前路太过动荡，茫然伸手去挡，情敌誓要攻击我望，反觉罔顾后果，尽管没有希望，不舍不弃，不死的勇气都不错。是否又会生气？无视痛楚，攻陷诺言，蚕食再抛弃，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 三点之前听过有阿卡赵慧珊的这首《底线》。 长官林郑月娥过去半年执政无失败，指外部势力在幕后操纵，激进的暴徒破坏特区政府和民众的对话。对于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刘晓明指仍然有四成的选民没有将票投给反对派，批评主持人过度解读所谓反对派取得压倒性胜利，反而有候选人被骚扰威胁，实际是黑色恐怖。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时，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天气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对开有意外，龙尾排到接近亚街路街。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亚街路街。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大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三号干线去油麻地是挤塞，龙尾去到奥运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咁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城汇旋处。咁另外咧，现时油尖旺区包括系弥敦道、窝打路道去油麻地方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同埋旺角道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喺新界区方面咧，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住南边围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窝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嚟喺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咦，阿乐，做乜面色咁差啊？ 因为我食咗冇你整嗰个饭团咯。 日本推出咗一啲新嘅创意寿司， 啊、 其中一样咧系饮得嘅饭团。其实我都有整一个嘅饭团俾你，材料咧就系日本嗰啲嘅类似麻酱嗰啲沙酱，咁、哦、跟住之后有紫菜啦，再加埋咧一个嘅寿司饭，我觉得应该好食嘅。 记得听实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的神师陪阿乐莫莉嘅寻常试认真做啦，好开心噶。 俄罗斯有几多个字母呢？ 呢个唔系抢答题嚟噶。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Victoria、赵善恩。 吓，33个，33个噶，我记得 系咁多个，因为英文就26个嘅啫，只系。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又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系 Cesar， 我嚟自印尼，我中意广东歌，因为广东话发音好好听，同埋香港音乐好特别。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Winnie，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好冷静咯，讲完笑，等人哋笑完先笑。哇、 ！Hello， 我系 Winnie， 想知道我拣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 Winnie 啦，估不到啊，不需要有心理测验，我们自己本身讨论吃早餐来讲，已经有这么多的方式了，究竟是先甜后苦还是先苦后甜啊？吃什么先啊？ 薯饼一定是摆最尾的， 不是 depends 是什么 的早餐，什么餐厅是有不同的玩法啦，即是大乜活锅我都很喜欢吃的，炒蛋一定 投票咯。开个公投转头， 系啊， 究竟薯饼系摆最先定摆最尾？ 最尾啊，睇下边样多啲咯，咁样。咁我哋本身个心理测验咩？咁啊，重复一次啊，听众你都可以玩埋一份嘅。咁啊，即系食早餐一个 set 嘅时候啦，你会最先啊，食以下四样嘢，边一样嘢咧 ？A 就是个面包 ，B 咧就是杯嘢饮 ，C 就是个沙律 ，D 咧就系嗰个炒蛋加嗰啲可能烟肉啊或者餐肉啊肠仔嗰啲咁啦。咁啊 ，Winnie 咧就系拣呢一个炒蛋嗰个嘅，一就系拣 沙律， 我就系拣椰饮啦。咁啊，究竟代表啲咩咧？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面包嘅朋友，因为面包咧代表住好容易饱肚，拣得佢即系代表你识得喺经验之中学习。不过你就以为人哋同你嘅睇法都一样，结果做嘢嘅时候你就好俾心机。那些坏心地的同事就推晒啲嘢俾你做，所以职场上面间中都要识讲大话。咁究竟今日同波胜一样拣咗 B 嘢饮，同阿一一样拣咗 C 沙律，又或者好似 Winnie 咁拣咗 D 炒蛋，又代表你职场嘅时候系点嘅呢？ 心理龙爪手。 咁啊，阿一嗰个啦。沙律啦，就系话咧，沙律喺早餐之中啊，多数系一个配角， 即系你一个 唔系，佢话拣佢咧，即系代表你系一个心思细密嘅人，系好了解同埋知道喺工作上面咧，同边一个人合作对你最有利， 梗系啦， 系嘛， 所以咪同邱山做节目咯， 有咩利咧？ 我啲嘢唔使做噶，佢剪嗰啲带全部都， 你又啱喎，technical 上嗰啲 technical 嘢都系剪晒噶啦，系啊， 呢个都几衬你啦。咁啊，我嗰个嘢饮啦， 就是说呢，工作上面我能够保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呢，都会第一时间尝试掌握整体的形势。咁所以呢，即係同啲同事做嘢，即使佢已经喂起晒控啊各样呢，我都能够冷眼旁观。 佢嗰个唔係冷静㗎。袖 手旁观。 佢嗰个唔係，佢嗰下啊发生咗事咩？ 唔係。 即係佢嗰啲呢，你吹佢都唔会喐嗰啲人嚟㗎。即係 因为我睇 嘅 嘢諗。 佢有自己嘅嘅嗰啲叫咩步调啊，自己 步伐啦。 係啦。 係。 哦 都几好啊。 唔係，我係因为多嘢諗。係。所以佢都提醒我， 下一個 我思维 得下一个， 叫我唔好太谨慎啊！个人 得下一个， 即系赞紧自己， 系啊，赞紧啦，好啦，Winnie 呢一个啦，呢、這个炒蛋呢啲通常咧都系早餐之中嘅主角，即系话你咧喺工作当中能够保持到自己，对人亦都能够好坦诚，但系就提一提你啦、因为你太失真嘅关系咧， 系 有阵时可能踩咗地雷都唔知道。 都可能是。 是做嘢时候的你会怎样形容自己呢？ 其实都几似，都几坦诚，我觉得同事相处挺好的。但可能有时讲嘢太直都会的。 啊、即是你有没有发现过自己都即是瞄到人后面就哎呀死了头先。 都会有的，是啊是啊。 但在爱情上面呢，即跟另一半相处会不会都是瞄的？ 都瞄的。 是，例如呢，例如面过人哋啲咩咧？ 啲男人最你哋觉得呢啲啊，真系应该要面佢。 点解生须噶？ 你谂喉韵啊，包叉又唔齐，唇膏嚟锡我。 譬如去食啲好肥嘅嘢啦，之后就话你中式咧都你个肚咁样嗰啲咯。但佢又之后佢话吓我晏昼到而家都冇食过嘢。 你俾唔俾啲人咁样话你咧？但系 唔得。 即系可以搣人哋，人哋唔可以 搣。都可以嘅，但系如果系 friend 啲就得，即系如果唔系好 friend 嗰啲就唔得。 有男朋友， 男朋友咧，男朋友又唔系计 friend 噶嘛，你知道噶啦，又另一个 category 嚟噶嘛。 咁而家暂时未有男朋友咩？ 但系过往咧，即系 let's say 同另一半拍拖， 都会笑一下就即系互串一下咯。 但系你通常赢嗰个啊， 定系输嗰个咧？ 睇下佢系咪对手。 多唔多男朋友系可以做到你嘅对手呢？ 都咬得赢我嘅， 即系好心软啦。 即系其实你都输得多嘅， 系啊。算啦佢。 系你嘅算系真系发脾气嘅算啦。 唉，算啦， 定系唉得得，我认输啊，算啦。 认啱， 认输咯，都会嘅。即系觉得唔好嗌交咁多啦。 咁你算唔算聊交嗌嗰个咧？但系。 有時都會，即係唔覺意講出嚟串完人， 係啊，跟住又話要和解喎。 心諗哎呀死啦！ 佢而家好心虛啊，喺度捋緊自己件衫啊。 哎呀， 佢個小動作係啊，佢啱啱一路答都算啦，跟住一路好似啲婆仔喺度捋緊件衫咁樣咧，因為佢今日 Winnie 有件外套，佢又一路捋，算啦，係，咁我都會串下佢嘅，跟住一路捋緊。 又系你要揾嘢嚟搞， 系咪以前成日衰呢样嘢咧？即系有时男朋友系真系会俾你 串，都系嘅，无啦俾我串完，我又哎呀死啦！ 跟住又话好啦，当冇事啦。明明又系你自己闹人，闹完又话要当冇事。 系啊，冇事发生。 咁我知边种啦。 冇事发生。 你咩星座噶？ 巨蟹。 哦，咁我唔知啦， 完全唔熟。巨蟹死， 巨蟹真系 家啫，净系知道。 巨蟹系点嘅咧？ 巨蟹好好噶。 得。 又乱衫，一讲巨蟹好好，佢又乱件衫。 啊，你都几易睇穿嘅喎，你呢个位。 又体贴。 系，仲有啲咩？继续讲下咩优点咧？ 容易睇穿咯。 啲人话咧系系啦，做老婆一流啊。 好啦，调翻转啦，有冇咩类型嘅男仔系吸引到你嘅？ 阳光咯， 嗯， 即系有啲搞笑咯，即系高咯，高大， 呢种喎， 直播性啊， 哇， 嗰啲阿虎又系润你噶佢。 哦，好高啊！哦， 成碌竹咁样， 要昂高头望望先。哦， 头顶发青光， 说明你啲男朋友咩感受啊？而家即系咁样倾偈已经咁啊！你谂下， 可唔可以真诚啲咁样？冇嘅一次咧， 冇可能。 可唔可以？系咪你比较难做到呢样嘢咧？ 唔系啊，即系俾啲反应。 即系你幻想你做嘅男朋友。讲一样自己以为好好笑嘅嘢，讲完之后 ，Vinny 同你讲，哇，咩智商冇晒啊，大佬！ 我想到个和字可以怎样讲出来有真实一点。你怎样演绎都很难的。哇、wow、哦。你不觉得串紧你的吗？点都死的这个和。 但你啱啱讲啊，冇系对以往嘅男朋友有冇试过？ 赞美佢 ，O K， 赞好。 只不过可能系个声线拿捏得唔好，俾人 feel 到好似有啲 个声线会太轻佻啊。 哦，你不如真诚啲嘢似冇啊， 不如你试下。 嗱，佢讲紧， 唔系，不如你试下。我觉得要俾佢试下嗰个感同身受。 系， 你今日同佢讲，我今日条裙好靓，然后波成俾翻个和佢。 系啊， 今日条裙好靓啊。 哇， 你 feel 到香？ 我觉得 O K 喎。 觉得 O K， 佢觉得 O K 啊，同你讲，佢梗系老虎蟹都同你讲都 O K 啦。 落下一个， 都齐自己台啦， 得完啦。 女神实验。 好啦，嗱，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女神实验咧，一个情景题俾 Vinny 啦。 嗯， 好啊，呢个情景题系咩咧？ 系啦，嚟紧就圣诞节，咁啊，如果要送一份礼物俾一个心仪嘅男仔。你会送啲咩？ 系啊，你好想追佢啦，圣诞好想拍拖啦，咁样 系啦。 嗯， 以前试过送啲咩俾啲男仔？ 手织颈巾。 哦， 我都想，yeah, oh, yeah, 我净系谂住呢个位。 nice nice nice。 诶、哎，一比一追翻和先， 我做公益，我唔参与你两个嘅。 诶， 咁跟住之后，颈巾， 颈巾咯，朱古力咯， 嗯， 即系都系啲大路啲嘢。 有送个酥跑， 酥跑系圣诞礼物。 都 OK 嘅， 你真系觉得 OK 嘅。喂， 咁有个话要实用啊嘛，咪实用咯，好实用啊。 系啊， 系啊。 咁如果我话唔使啲好实用嘅嘢，呢啲我自己买得啦，咁你会送咩？ 我会送每人一件 PP 嘅 T 恤。 哇、哦！我呢排想要， 我想要啊！ 我呢排 寻找一个有诶，寻找一个中意 PP 嘅男仔。yes。 我呢排都真系好中意，尤其是佢笠住个猪头嗰个咧， 系啊，好得意， 系 啊， 最得意嗰件 ，P P 好得意， 所以你又会送呢个俾佢啦。 我觉得好特别啊，而家喺街都未见过有人着，情侣好少。 即系换言之，你会考虑情侣一齐着嘅衣服？ 都会嘅。 有冇试过咧？即 系情侣装啊？去到咩情？ 系啦，去到咩 鞋咯？ 鞋 好轻奇嘅，有冇着情侣衫啊？ 哇！差唔多识，我觉得得噶。 差唔多识， 即系差唔多识，你已经系接开始 系啦 底线啦。 咁又唔好太哇咁夸张。 唔系我想知道，因为我个底线系咩咧？两件一样嘅啫，嗰种一样系例如系 有个 logo 喺度一样。 系啦，即系可能咧 A 字头嗰、那个佢有一件咁样。 系啦，可能咧 say 佢有件 champion， 我有件 champion， 大家同一种色啫，好细个 logo 咁样。 我觉得 OK 嘅。 系啦，即系如果你唔好。啊！你唔好两个心心摆埋一齐咁样。 我唔系嗰啲，哇！想呕。 哇！ 虽然我口讲就话我唔系太中意啦，但我真系试过着情侣，情侣到而家谂翻转头真系。 点样觉得？ 芝麻街咪有只 Elmo 嘅。 哦，我听你讲过。 佢买咗两件喎，都系红色嘅 hoodie， 然之后咧有两只眼同有个鼻喺度，两件一样。好难 着、啊，即系呢啲好大，太难 着、啊，太大啦！ 哎呀， 即系我有个关刀，然后写住 Hong Kong， 一人一件，我觉得 仲好啲啊！ 佢 两个 Elmo 喺个心口嗰度啊！ 系啊，哇！哇你变翻你嘅 ex， 哇！ 今日学识呢只字， 呢个几好啊！呢、這个 哇，真系好开心。 咁如果你另一半送嘢俾你，咁样圣诞节嚟啊，或者有男仔想追你啊，圣诞节你需要送咩俾你咧？你会心心眼嘅。 我哋俾啲你揀啦，即係一啲最大腦嘅，俾啲會哇水晶球，落雪水晶球， 嚇冇啦， 手畫聖誕卡。 嗱，我覺得咧，如果送啲落雪水晶球，咁不如帶我去睇下雪。 O、okay、K， 或者自制啲雪咯，或者去可能有個地方 即沙冰啊。 你翻到屋企攞啲发泡胶审你个头好 唔好？恶灵驱散， 我觉得 OK， 好浪漫喎！如果佢真系识整，整到好似玻璃水晶球。 如果佢喺屋企嗰度门上面，好似细个啲学校咧整蛊老师，佢、 啊、 有个桶装晒嗰啲发泡胶粒，你一推门，佢咁样审落嚟，你得唔得？ 你系觉得 落雪嘅？ 嗱，咁佢睇下佢准备咩啦，咁样。 佢即系效果系似你就 OK 啦。 系啦、啊。 哦， 好似好浪漫咁。 调翻转佢手织颈巾俾你， 哇，好啦，呢个劲。 嗱好嗰啲佢就哇好啦咁样，佢咁反应。 我呢个好啊，即系好少男仔会手作嘢啊。 系 圣诞物啦， 应节 咩类型嘅物？ 就咩对物咯， 系啊， 冇。 又圣诞节啊嘛，咪送圣诞物啦，系咪好风趣啊？ 哇哇，我帮你俾佢。 哇 哇 哇， 下一个如果好啲、 啊，我谂到如果中圣诞花，我觉得几有心思。 哦， 而家讲得切嘅。 哦，好啦，大家知道一下。Winnie 究竟佢收礼物中意啲咩啦？就即管睇下我哋今日送嘅礼物，又能唔能够可以令到你中意啦？ 恭喜思阳！ 今日我哋最后呢一度咧送礼物，你又开咗个题目嘅，个题目就系 紫色。 实用， 日日用到 就最好啦。 因为我中意紫色。 你又准备咗一个咩礼物呢？阿一， 我嗰个好简单。我本身咧谂住买本 schedule book 嘅， 跟住 因为日日可以用啊嘛。 系 嚟紧2020年， 紫色个位， 但系紫色个位咧就系、是、在于我分唔到究竟佢系咪紫色。而当时我行入嗰间铺头系冇一个售货员， 即系问。 而我再谂清楚啲咧，佢日日可以用咧，都只系限于2020年。 系。 啱唔啱先？ 你想揾啲用一世？ 系啦， 哇，有咩用一世啊？ 都未必用到一世。好啦， 好紧张。 系咩嚟咧？我拆开佢先，你拆一 边，自己拆。 系。 咦？系绿色纸袋。 绿色纸袋。 系有啲花花嘅。 系咩咧？ 系一个扎边嘅马仔。 独角兽嚟嘅呢个。系啦。 独角兽。 系啦。 唔讲都唔知佢系独角兽。 我都唔知其实 呢个紫色嘅。呢、這个啱啱 一样， 系啊，衬翻今日件衫， 系呢、這个问到售货员同埋呢个， 呢、這个问到啊，我行过 嗱，呢、這个一定系紫色，粉紫色， 系啦、啊，我就行过去嗰个问嗰个售货员，我想问有冇紫色嘅嘢， 系， 咁佢就俾咗几个我拣咁样咯， 哦， 系啦、啊， 嗯 ，V 皮扎唔扎边噶？ 我几中意，会扎嘅，做运动嗰阵， 哦， 系啦、 啊，即系少啦，其实 咩少啫？你 话冇嘢？ 唔系嗱，每日都会扎住嚟洗面嘅， 咪系咯， 都点提啦，点提啦， 系啦、 啊。 多谢。 咁跟住啦，到我呢个啦， 拎咗啲咩出嚟咧？ 嗱，日日用到，随身携带到， 我都有谂过买纸巾。 系啦， 我本身谂住如果搵唔到咧，我就买纸巾。但系咧，我觉得呢一样都几好，呢一样咧随身携带紫色嘅包装，而家特别 紫米露 口罩， 随身携带消毒。 哇！ 特別呢期更加啦，你啲出到有啲催淚彈，有啲圓球粒子咧、 啊， 有時真係要啲消毒嘅先抹到噶嘛。 呢、這個好啊！ 呢、這個對身體，同埋用一個 line friends 啊，有隻熊仔喺度， 呢、這個好得意。 係啊，同埋佢可以 refill 啊嘛，咁所以佢係一個紫色粉紫色嘅外殼，咁裏邊你又可以自己 refill。係 呢、 這 個好得意， 呢、 這、 期、 個、 又啱用、啊。 呢、 這 個哇！呢、這個真係超實用， 超實用啊！ 可以無限 refill， 因為可以 換。係啊，用一世啊，呢、這個可以。 嗯，两个都好贴 题。 哇！ 自己讲完都心虚啊！ 哇，好贴题啊！ 系啊，好啦，两份嘅礼物啦，真系要拣一份，拣一份赢，你会拣边个赢呢个礼物？ 难拣。 拣一个赢， 拣一个赢咯、啊，即系你知啦、啊，狂风浪蝶送嘢俾你，实有好多你都要拣噶、 啊。我会拣扎边呢个。 哎呀，我以为佢嗰个会赢添。 哇，扎边呢个你？你都好耐冇赢啊？ 系啊。 因为。咁 惨，佢都两冇赢过啦，真心。 因为我觉得佢比较容易携带，系啦。 O K， 而家圣诞都用到啊，好闪啊，唔知点解。哇，闪可以钻石。 系啊，啲粉好闪啊。哇， 你唔使搞搵嘢赞嘅，我记得好辛苦啊，要搵原因赞嘅份礼物。 唔系，我日日都会用嘅，系啦，扎边啊，冲凉啊，洗面。 系啊。好啊， 你个都好， 得噶啦，得噶啦，客套嘅说话， 你可以 需要 多 个 次俾我。 虽然你份工有时可能需要，我明嘅。 我求下你补多一次俾我，用你最真诚嘅。 去到访问最后， 呢、這个节目好唔好听啊？ 好听。 唔系，你补呢、這个节目好唔好听啊？ 你只需要真诚地补一次，我哋就可以完结今日嘅访问啦。 好，嚟一次啊！三二一，呢个节目好唔好听啊？ 哇， 呢个 OK 嘅， 又 OK 啊！ 但系佢啱啱个正啲， 今日多谢 Vinny， thank you。 多谢。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但离吉他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 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你面、啊 林欣彤的一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十月份整体访港旅客按年急跌近四成四。旅游事务专员王志祖表示，旅游业近半年受到很大影响，业界正是辛苦地经营，政府在近月推出不同的纾困措施协助。王志祖表示，最近推出的旅行社资助计划，希望鼓励旅行社吸引多些旅客来港和减轻经营负担。他又说会继续检讨是否再推出纾困措施，期望香港社会的情况平静下来的时候，旅游业都能够踏上稳定的发展。王志祖表示，现时正是筹划重新宣传，加强香港的吸引点，希望未来旅客来港的时候，不单止是购物和吃喝玩乐，还能够令到旅客感受香港的其他特色。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政府撤回三间大学的工程项目拨款申请是需要时间有序，强调政府不会针对或者惩罚任何院校。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解释，抽起局方负责的理大图书馆扩建工程拨款，因为当时理大仍然未收回校园，未知图书馆的损毁程度，难以向议员解释工程细节，指将来会再次提交给立法会。至于涉及大学医学院工程的拨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关心医疗人手的问题， 今次事件上，有议员同社会人士关注拨款同有疑问，要积极游说。他期望能够在今届立法会会期重新提上议程。张建中又说，李大已经就选委作全面的评估，费用若果有不足够的时候，教育局一定会有方法协助，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向财委会申请拨款。他对于事件以和平手法处理感到欣慰，又说警方手法克制，希望事件标志着一个平静的开始，这几日社会的平静可以延续。沙田宝福纪念馆发声明澄清，对于早前逝世的科大学生周子乐的丧事办理，纪念馆目前正是同周子乐的家人进行密切沟通，希望第一时间能够提供协助。宝福纪念馆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近日网上作出若干不实报道，又表示其公司将会秉承一贯的宗旨服务大众。早前有传闻指宝福纪念馆拒绝为周子乐办理丧事、出殡等的事宜，引起网民关注。北韩政府在官方媒体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警告对方在不久将来可能会见到平壤当局发射真正的导弹。金正恩日前参观北韩军方试射超大型火箭炮的连射技术，安倍事后表示，北韩试射导弹对日本同地区造成威胁，将会同国际伙伴密切关注。北韩外务省负责日本事务的官员在朝中社发表文章，嘲讽安倍未能够从图片区分导弹和火箭炮，形容对方是愚蠢的政治小矮人，并且威胁安倍将来可能会见到真正的弹道导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天气转凉，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跟进翻，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沙福道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龙尾而家排到去创资中学。讲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排到商务大楼；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挤塞，车龙系排到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即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告士威道去湾仔都挤塞，车龙是排到兴发街。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加多利豪园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对行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接近九龙城会旋处。亚吉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多车，车龙排到窝打老道。介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车多繁忙，车龙是排到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提醒大家，港铁各线其余车站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都会在今晚11:30结束。现在机场快线方面只是提供来往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服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买饮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吴若希饰演的阿灰姐姐咧，唱歌咁好听，可惜怀才不遇。 其实我一直都有放自己的歌上网噶，不过一直冇乜人睇。 我哋要将阿灰打造成为新一代嘅网红。 美美唱饰演的姑姐，唔知帮唔帮到阿灰做网红呢？ 记住留意星期日朝早8:00-10:00，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哋收到强制验窗法定通知，要找合资格人士验窗。 记住睇清楚张验窗卡，确保佢哋系亲自上嚟检验同监督收辑啊！ 梗系知啦，卡上面有名有相，仲有届满日期啊嘛。最稳阵都系记录低啲资料，有需要嗰阵上屋宇署网页核对。 有疑问嘅话就打1823查询啦。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四十三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的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和令和的歌曲集。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刀道古院歌手系列， Hiroshima广岛篇。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每个古仔都可以大团圆结局噶。 早知不配做你供电，只可当你落脚片。感激贵族来蜗居化缘，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 今年 J-Phone 的四首作品都是和旅游有关的，而 MV 亦都是叙述紧同一个爱情故事。故事来到这一章揭晓，原来自己从来都只是女主角的其中一站。 假使周边没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 作曲是 J-Phone， 加上黄唯一、填词黄伟文，编曲由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三点半之后的我是你的后援会， 怕啊？ 是啊，不报时间了，因为录的， 自己识睇啊。 系啊， 咁报唔报天气啊？ 唔报， 好，自己睇啊，上天文台嘅 app。 系啊，我系唔报啊。好啦，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咧？ 哇、wow. wow. ！学识呢个字，活学活用。 哇、wow, wow ！ 或者我哋报唔报天气？ 哇！ 训到冰原啦，冰原啦，训到啦！ 今个星期训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训读兵团啊，推介你打机。虽然我平时成日叫大家唔好浪费咁多时间打机。不如抽多啲时间读下书，增值下自己，回馈下个社会。但系如果你打机打得叻嘅话咧，都有好处噶。例如啲咩咧？就系、是、你可以喺打机嘅世界入边识到女孩子。做咩无啦啦喺今日攞呢个题目出嚟讲咧？原因就系今日我飞咗去台湾，而我正正就喺打机入边咧，撩了呢个台妹啊！究竟是点嘅呢？转头话俾你知。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打机，都要打啲可以识到女孩子嘅 game 啊嘛。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有冇试过？ 真系好似冇啊！ 冇试过嘅， 撩到睇 踩尾喎、 啊。喂，撩到女仔先， 撩女仔有嘅，好细个噶啦，中学嗰阵、 啊。哦，知你边啲啦？哦，好老土嗰啲咩老公老婆啊， 有工会嗰啲啊，嗰啲啊嘛，嗰只唯一一次咯，之后开始。即系开始都冇啦，即系全男仔玩咧，你工会最多倾偈咯，但系就未冇嗰次咁癫，去到求婚做我老婆咁样样， 即系喺个 game 入边， 系即系 game 里边啦，系啦，好厚面皮啊！嗰时仲会幻想睇住佢个 username 咧，已经帮佢谂咗个样系点样样噶， 即系睇唔到样噶， 睇唔到样啊！但系你会帮 几大啊？嗰时小学。 初中啊，中一二三嗰啲啦， 即系2001、2002啦， 嗰啲啦。嗰時會即係佢好似叫 Nicole 嘅嗰、那個女仔係，咁你就會覺得 Nicole, 你記唔記得個 username 啊？ 唔記得全部，但我記得佢個名叫 Nicole 啦。咁你 Nicole 你就會大概有個 image， 長頭髮，但唔知點解有啲兔仔牙，眼大大，比較成熟啲嘅。其實將你自己中意嘅女仔投射落去咁解嘅啫，將你當年咁啦。 施培，兔仔牙， 眼大大， 這個好似唔係好係， 唔係啦。眼大大有冇理由唔知噶嘛？ 系咯，我咁中意，唔系施培， 唔系施培啦。 OK， 未谂到。 OK， 你嗰个啦，撩一个太妹。 嗱，我這個呢个咧就喺啊，等我谂下先，好似大学一二年级嘅时候， 咩 game 啊？仲记唔记得？ 唔记得咩 game 啦？ 你知道你好难得打机噶 啦。系啊系，嗰阵时点解无啦啦打机咧？ 宿舍 friend 啦，我估系咪？如果你大学。 好似系买咗部新嘅平板电脑七寸，嗰时就系买 Nexus 嗰部嘅，咁然后咧就买咗翻嚟咧就 download 咗啲基本盘啦，即系 Facebook 啊，睇漫画啊 ，YouTube 啊呢啲基本盘之后咧就试下，哇，32G，即系嗰个年代啊，即系六七年前，你32G都算系。O K 噶啦，系咪先？你而家当然去到就256啊、128啊，另外一个玩法啦，系咪先？但系你六七年前，即系咯，2011、2012年嘅时候，你可以有32G算系咁啦， 装好多嘢落 去啦。系啦，咁啊，哎，唔使钱啊 ，download 落嚟试下啦。咁我记得嗰只 game 咧就系抽卡嘅，又系冇画面可言嘅， 好中意抽卡。 即系咩叫冇画面可言？即系我而家玩呢个火滚忍者马乌陀咧。我都起碼見到隻鬧烏陀喺度跑嚟跑去啊，即係嗰啲掛機 game。當然你講鬧烏陀可以轉咗做 Iron Man 啦，或者有段時間可能轉數碼暴龍啦，轉寵物小精靈又係一個玩法啦。其實大家都係玩咁樣玩嘅啫，係啦。但係嗰個再舊啲，因為真係咁多年前佢真係齋抽卡。咁啲抽卡嗰啲點用呢？有啲你當係 pair 牌咁樣咯，你要鬥大，然後你要咁啱估中對方嘅屬性。咁样嗰啲 即係好简单嘅字。 好简单嘅 graphic 嚟嘅啫。 係 啦，咁但係。 野球拳咁啊你当。 係啦，但係要连线对打嘅。即係你要论 Wi-Fi。咁然后就入一啲可能对战场入面同人对打啦。咁喺对打嘅期间你可以同人倾偈㗎嘛。咁我就同人倾偈啦。如果冇记错係对方撩我倾偈先嘅。因为我唔係好熟嗰隻 game 啊。我唔知道原来可以倾偈嘅。 哦， 系啦，咁原来有个 hello 嘅，咁我试下倾啦。咁倾下嘅时候咧，你可以同佢 add friend 嘅，系啦，咁加做 friend。咁加做 friend 有咩好处呢？例如可能你打赢佢嘅时候咧，咁你就可能嗰啲 bonus 可以有 double 啊，类似咁样啦。我确实系点，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有好处啦。你当好似玩 Pokemon Go 咁，你嗰个叫做加咗 friend， 你对打都会有着数咁样啦。咁然后就倾下偈，倾我谂好快嘅咋。个零两个钟就已经知道佢系一个台湾嘅女孩子嚟嘅， 哇！ 哇！咁我啲 friend 话：哇，快啊！ 个零钟嘅交通， 系啦，所以有个 terms 嘅我键盘战士，系啦， 快速嘅啫。 喺追女仔嘅世界入边，我系一个键盘战士嚟。 咁 系 倾， 因为唔系靠样噶嘛，你知啦， 靠样你搞冇可能啦， 输咗啦， 系。你嗰时有冇摆？有冇得摆相？ 冇得摆相嘅， 咁唔怪之啦。 系啦。好啦，键盘战士出动啦。咁跟住之后呢，我諗如果我冇嗱，我有个画面出咗嚟係我晏昼两点几 download 呢个 game， 4:05已经落倾咗偈，知道佢喺台湾啦。嗰晚呢就已经 出嚟食饭啦。仲睇埋 嗰晚一日出嚟食饭，原来佢都係中大嘅学生嚟嘅。 系台湾人冇话唔可以香港人啦。隔篱房嘅， 当然有幻想过啦。咁跟住之后咧就 未咁快嘅，攞咗 Facebook 先嘅， 就睇样。 他们叫脸书，你的脸书是什么？ 好啦，检一下。好啦，照咗灯啦。 呢个 tips 用得好。 照灯之后咧， 之后我用我嘅方法疏远呢个 game 啦。 完全唔想再同佢倾。 系啦，我有 at 咗 friend 嘅，个女孩子都仲喺我嘅 friend list 入边嘅。咁喺Facebook 嗰阵时都未有独立一个叫 Messenger 嘅 app 噶。 你仲记唔记得佢个？ 我记得，我记得佢叫咩名噶 ？Search 睇下，觉唔觉得？ 开俾你睇，冇咩错。你嗱，我唔好咁话人哋唔靓，但绝对唔系，绝对唔系我个 type。 系啦，绝对 系啦，佢唔系我要，即系最基本嘅盘就系我要眼大啊。佢就唔係嘅，但系咧有个好奇，点解无啦今日諗起，即係除咗係佢係台妹之外啦，我好记得係台南啊，读緊大学嘅嗰陣时，即係我读緊大学嘅时候佢读緊大学嘅，咁佢个名字呢又係叫杏如喎、 哦。哇哇、 哦、但係我係認识咗呢个女孩子先認识咗一次 嘅， 係啦，先認识而家嗰个嘅。 哦，睇下。哦， 系啊， 哇，你个杏儿真 系 好靓， 系啊，我嗰个靓好多。 喂，但系你讲起呢一样嘢咧，而家咧啲 game 咧，因为佢多咗功能啊， 系多咗对话嘅功能， 冇错啦。话说咧，仲有冇时间讲啊？ 有少少，讲少少，三分钟嚟啊！ 玩一只传说对决， 哦， 咁咧，因为佢有得开麦对战噶嘛， 系系系， 咁咧， 有冇谂过嗰啲其实系男人嚟啊？ 嗱，第一个情况。就是、我哋成班男仔玩啦，咁因为你五个人一队，咁有时凑唔够脚咧，就会侵咗一啲其他人。咁呢只 game 好多台湾人玩嘅，于是乎有阵时咧侵咗啲咧，因为佢有 profile pic 显示样嘅，见到系台湾女仔，张相咧豆样咁细，所以你永远都觉得佢好靓嘅。跟住之后我哋成班人就点咧开麦，因为对方 suppose 会听到啊。你好，我是香港来的， 波顺， 我叫波仔。我们交个朋友好吗？成日都去撩嗰啲女仔， 你系咪最主动嗰个啊？ 我系其中一个，我系其中一个。通常咧，佢哋都唔应嘅，即系就失败啦。咁另一次咧，呢咁因为同埋 即系你未试过成功噶。 有一次咧，就叫成功啲啦，未去到你咁劲啊，交换埋啲咩 Facebook 嗰啲。 嗱，你咁样就输啦。吓，输喺边度咧？即系题外话，你系嗱，你系个主场嚟噶嘛？ 系啊， 佢系作客入嚟啊嘛，概念。你应该系你作为一个单头，然后 random 咁 jam 入去一啲人哋主场嘅地方，跟住之后咧就扮到好怕丑咁样。 对不起， 我第一次玩这个 游戏，怎么玩的？ 我是香港来的波仔， 交个朋友 系啦。 有一次咧，就系我喺度作客啦，咁啊有两个女仔一齐玩嘅，咁佢哋开咗麦讲嘢，佢自己喺度倾紧偈，即系玩紧。咁我唔知佢知唔知道我听紧啦。跟住听咗好耐，咁啊听把声，咦几好听，跟住我无端端搭爹，我无端端开咪搭爹，喂，你哋听唔听到啊？其实我听 香港人嚟， 香港人嚟嘅，佢讲广东话，两个女仔喺度谂住自己两个讲咧，讲啲无关痛痒嘅嘢，又讲下打机，跟住我无端端加咗把声入，我其实一路都听到，我自己一个玩，你叫咩名？ 咁跟住咧， 跟住咪倾开偈咯。但系就冇攞到咩 face， 但有同你倾嘅， 有啊有倾偈嘅， 好好听啊把声， 把声两个都好听嘅， 娇嗲嗰只， 唔算， 因为郑子成把声都好听噶嘛， 唔系嗰只，女仔讲嘢好听嗰啲咯，我又唔系娇嗲嘅，我唔识形容， 淑梅姐嗰种， 淑梅姐嗰啲太好听。 话梅姐嗰种， 话梅姐嗰啲啦，嗰啲啦，系啦，一次过同两个陌生嘅女仔倾偈，佢几过瘾嘅。跟住之后又再 搞到我想打机添。 跟住后屘有阵时再 online 见到嗰两个咧，明明咧就如遇红掌啦。你班 friend 喺度玩邀请你，嗰两个女仔又喺度邀请你， 咁梗系同嗰两个女仔玩 啦。啲 friend 喺 WhatsApp 问我做咩唔入嚟玩啊？ 哦，冇啊，公司做紧嘢。 我系啊，我登入完之后我冇玩噶啦，咁做嘢啊，跟住就同我两个女仔玩。嗯，系咪好想试下有得倾偈？而家加咗呢个语音功能咧，仲过瘾啊！话你听。 咁你有冇尝试系发展呢？ 冇啊，好似问到好细个，即系 读紧书， 哦咁唔好啦，系啊，唔好害人啊。 唔知系 童年阴影，跟住 中五六定系大学嗰啲，应该、 哦、大学又 OK， 但好似应该未到大学，所以我就冇再继续咩啦。咁、哦、啊， 你都有啲人性， 有为免搞祸咗佢嘅童年啦。 题外话，你呢个系传说对决啦， 系啊， 系咪真系 LOL 啊？ 诶嘅手机嘅玩咯、 哦， 系啊， 我 friend 试过， 系咩啊？ 得咗。 什么游戏 ？L L 哦， 拍咗拖， 香港人嚟就 系啊， 哇， 有机会分享下， 哇 哇，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唉，你唔好听今集节目好似好欢乐、好嘈、好开心咁样。今日等我自己一个喺直播室嗰度啊，独守空房啫，阴公，我真系好空虚、好寂寞、好冻啊！阿一你就犀利啦，我做节目你做节目，做到你有得飞去台北，开心啦，威啦！不过话时话，台北又真系一个好地方嚟嘅，你哋都识拣啦。嗱，嘢食又平又好味啦，日头咧又多地方去行下啲文创啊，跟住又有啲潮流嘢睇下，行街又唔少贵。夜晚咧，呵呵，你嗰啲神秘活动啊，嘿，我又点会未试过啊？台北啊，真系好多选择嘅，所以听到你话去台北，我谂起都开心啦。可惜啊，我一个尽责嘅节目主持人。所以我是会在直播室坚守到呢四点正才会离开的。所以在最后呢我就諗住揀一首歌啦。其实这歌的意思就不好努力的，纯粹为了其中一句歌词的啫。 当我还在花园散步，当我还在浴室洗澡，十步以内我拥抱，遇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到，翻到有趣桃花，何妨大笑，让妙事亦被我。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哭，可事事对家不满座，说个笑话。还是香水气味，到处还是涂鸦笔记，就像我未抛低你，遇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看到有趣桃花，何妨大笑，让妙事亦被我看到。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说个笑话，纪念我。 最尾说个笑话纪念我，为咗一句歌词播一只咁嘅歌， 说个笑话纪念我。 嗱，得两个可能性嘅啫。 第一， 第一嗰个唔好讲啦，太过 touch wood 啦。因为如果我有事嘅话咧，应该斌哥同我一齐有事嘅， 一齐揽炒 系啦。大家明啊？第二个我有事。是回到嚟俾人问责， 哦 哦， 咁我就可以播一只如果你有事啊，下个礼拜播， 唉，听听吹啦， 加分啦。 Nicole， 如果同阿姨一齐去旅行，你会拣去边度呢？ 同你去墨西哥咯。嗱，唔系净系踩单车同埋爬山，因为其实舒服啊，冇乜嘢要谂啊，好多嘢都 plan 好咗 ，all inclusive。 Hello， 我是 Nicole 胡美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我们下星期嘉宾介绍下 胡美仪 Nicole， 咁喺电视台又做喺节目主持啊嗰啲咁啦， 三日两夜， 系啊，自己做咗三日两夜，你自己知啊，自己上网揾下佢啲资料啦。自己做 research 啊！ 其實如果可以儲齊三日兩夜嗰啲嘉賓咧， 太多啊！ 係啊， 唔知儲唔儲得曬。 佢喺後會唔會 cross over 三日兩夜？ 如果我哋同佢一齊去，啊、哇！ 就好似師兄祠堂去旅行咁樣， 唔係 搞到個個節目咧都變咗遊學全世界咁樣。 最緊要咩？啲錢自己俾啊！ 係，早知唔咁早結婚啦。 Nicole， 如果同波勝一齊去旅行，你會揀去邊度呢？ 同你去紐約啦，咁紐約其實都好接近三藩市嘅，咁但係紐約咧天氣再凍啲啦，即係啲fine dining又多啲啊。Hello， 我是 Nicole 胡美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纽约咧有 去过啊， 有去过啊， 啲地铁好臭咯，我记得好大用嗰啲鸭味啊，因为 应该啲人系 啲人 OK 嘅，好几好睇。 唔系啊，我意思系点解地铁有嗰阵味啊？ 哦，啲人喺嗰度咩咯？ 系咯， 系咯， 大家都明啦， 都知啦。咁啊，下个礼拜如果 下个礼拜应该系 live 嘅，我哋 如果佢翻到即系阿一翻到嚟嘅话， 系啦，应该 顺利开到麦嘅话， 应该系 live 嘅。 我保证有咩事，我起码报个访问。 系咁，拜拜。